说，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，那请你心放开，去看看这个时代，会看见每个梦想舞台，多少人为我们喝彩，我们是军营中盛开的迷彩，生命线的洁白，有我们洒下的爱，唱响了勇士未来节拍，我们与这美丽世界同在，肩负着希望，奔涌到后浪，没有人比你坚强，把梦想和海洋共同装进行囊，我们心里有火焰里有光，引领着梦想，奔涌到后浪，没有人比你疯狂，闯成所有说，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，那请你心放开，去看看这个时代，会看见每个梦想舞台，多少人为我们喝彩，我们是